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五，首先带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以阴为主，东部地区仍然有雨，出行要注意防雨。下午降雨过程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气温不高，体感呢还比较舒适。那么明后天就是双休日了，我们也看一下明后天的天气。明后天还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湿度偏大，再加上明天开始气温升高，人体感觉呢会比较闷热，请大家注意防备，勤补水，多休息。另外，连续的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也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具体的预报是今天下午阴转多云，东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下午的天气比较适宜出行，如果您在东部地区活动，还是要注意防雨了。在今天节目的科创在线环节，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有：中国科协首次发布10个产业技术问题，包括京津冀、四川、云南和福建在内的6个省市已经实现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中国信通院发布云计算白皮书；宁德时代发布第一代钠离子电池。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资讯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科创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科协在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闭幕式上首次发布了10个对产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产业技术问题。那么这10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呢？一呢是如何实现面向大规模集成光芯片的精准光子集成；第二，如何开发针对老龄化疾病的医用人工植入材料；第三，如何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短舱关键技术问题；第四，如何开发融合软体机器人与智能影控集成技术的腔道手术机器人产品；第五，如何开发大规模低能耗液氢技术和长距离的滤氢储运技术；第六，如何突破耕地重金属的靶向快速经济安全减污技术；第七，如何利用风光水加快实现碳中和目标；第八，如何攻克漂浮式的海上风电关键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难题；第九，如何制备高洁净高均质超精细高轴承成钢材料。第十，如何发展与 5G 6G 融合的卫星互联网络通信技术。那么从这10个技术我们也可以看出，非常的细分，非常的垂直，而且非常的具体。另外一同发布的还有10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和10个对工程技术创新具有关键作用的工程技术难题。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具体项目的发布，具体的技术产业问题需要去攻克的方向，其实就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确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中国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新闻发布会在唐山举行，包括京津冀、四川、云南和福建在内的6个省市已经实现了地震预警网示范运行，具备震后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 地震预警呢并不是马后炮，专家介绍，预警呢是利用距离震源较近的观测仪器接收到的地震纵波数据，实时持续估计地震参数和它的影响，抢在地震横波还没有到达前，向可能受灾区域提前数秒甚至是几十秒发出警报信息啊，这个提前大概几秒到几十秒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收到信息后，社会公众呢就地紧急避险，相关行业要紧急处置。京津冀地区的地震灾害风险防范需求非常大，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强烈的破坏性地震，比如说1966年邢台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1998年张北地震等，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截至目前，京津冀地区地震预警网建设完成，新建改建地震监测站点共计1653个，全域平均站点间距为11公里，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等重点地区和地震多发区域台站间距呢已经达到了10公里以内，台站的密度较以前有了质的提升。同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分别建设了3个区域地震预警中心，部署了预警信息处理、决策、发布、烈度速报产出系统，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为了拓宽地震预警信息的服务面，针对行业用户，京津冀还建设部署了461套预警终端，主要分布在党委、政府、应急部门、重要企业和学校。另外还专门对雄安新区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赛区进行了加密部署。此外，针对社会用户呢，主要是比如大家通过有线电视、应急广播、网络电视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那么目前呢，河北已成功完成了雄安新区和11个社区市网络电视终端地震预警信息的发布测试，彻底打通了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电视渠道最后1公里。当然，北京和天津也正在同步推进。除了试点区域，其他省份也正在全力完成最后阶段的台站设备安装和中心系统集成工作，力争在年底前在新疆、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的重点地区实现预警能力，2022年底前在华北、南北地震带以及东南沿海、新疆天山中段还有拉萨周边等预警重点地区形成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在全国形成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能力这两个指标。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主办的2021年可信云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呢是正式发布了云计算白皮书，这也是中国信通院第7次发布云计算白皮书了。白皮书呢，对于云计算产业发展的6大变革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据了解，2020年我国经济稳步回升，云计算市场呈爆发式的增长，整体规模达到2091亿元，增速56.6%。云计算发展日益成熟，逐步迈入了深水区。那么从发展历程上看，云计算走过了2006年到2010年的形成期，2010年到2015年的发展期，以及2015到2020的应用期，并且已经迈入了成熟期。随着云计算的持续成熟，云计算在产业界的虹吸效应开始显现，并对软件架构、融合新技术、算力服务、管理模式、安全体系、数字化转型等带来了深刻变革。另外，白皮书呢也对于云计算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比如云原生技术融合化、云网边架构一体化、云安全信任体系统，还有包括云管理服务工具化、云软件工程标准化、云平台赋能数字化，也是云计算产业发展不容忽视的6大趋势。关注完云计算产业，我们再来看看电动车的电池新产业的一个发展变化。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首场线上发布会，宁德时代董事长发布了宁德时代的第一代钠离子电池，创新锂钠混合电池包也在发布会上首次亮相了。钠离子电池呢，将为能源清洁化和交通电动化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推动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 钠离子电池有着与锂离子电池相似的工作原理，它呢主要是通过钠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嵌入脱出来实现电荷转移。不过相比锂离子呢，这个钠离子体积比较大，在材料结构稳定性和动力学性能方面呢要求更加的严苛。作为业界公认的下一代电化学的储能技术，钠离子电池凭借它的成本低、安全性能高、低温性能好，还有包括循环寿命长这些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低速电动车、家庭储能、可再生能源接入、 5G 通讯基站以及数据中心等大规模的储能装置。我们说在能源变革大时代下，钠离子电池它在资源丰富度、成本方面都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那么未来几年随着产业投入的加大，技术会逐渐走向成熟，产业链也会逐步完善，有望在储能等领域实现商业化的应用，对锂离子电池、铅酸电池等成熟的储能技术可以形成一定的有效补充。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我们来看看英特尔公司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变化。近日英特尔在线上直播中公开了未来5年的处理器路线图以及新的芯片和封装技术，并且表示将会在2025年重新夺回其在处理器领域的主导地位。英特尔呢将不再采用行业此前通用的基于纳米制程工艺的节点命名法则，而是将采用一个全新的命名方案。从英特尔下一个节点英特尔7开始，英特尔后续节点呢将会被命名为英特尔4、英特尔3和英特尔 20A。 那么 AWS 也成为第一个使用英特尔代工服务封装解决方案的客户，高通也会采用英特尔的 20A 制程工艺技术。另外英特尔也有望率先获得业界第一台 HiNA 还有 EUV 光刻机。我们说传统的这些在互联网的这些大企业哈，包括像英特尔，那它是非常有名也有实力的，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呢也遇到要转型，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技术含量，以及呢在处理器路线图和新的芯片封装技术方面还要有新的布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还有包括我们极客公园等平台。那么主持人张燕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知名互联网学者也是我们京津冀之声专家库特聘专家刘兴亮老师呢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词叫做工业互联网，还有包括产业互联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欢迎刘老师。您好。 张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能不能请刘老师给我们说说这个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以什么样的场景来体现的？ 对，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这两个名词呢，包括在我们学术界现在也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啊。在很多时候呢它两个是混为一谈的啊，就是很多人把它画上等号啊。但是在我这里呢，我觉得产业互联网的范畴要比工业互联网要更大一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工业互联网那就是把我们的工业跟互联网结合起来啊，它来做很多事，所以说它仅限于工业跟互联网的结合。那我们还有很多服务业，比方说我们的教育行业， 那这个算工业互联网吗？ 嗯， 那比方说我们的金融啊，比方说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第三服务业，那这些里面能不能归到工业互联网的范畴里面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可以的，有的认为是不可以的。 嗯 嗯，所以说从我的角度啊，我的定义是产业互联网要比工业互联网要更大一些，但是也有的学者把它划成等号，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政府部门规定一些政策，我看工业互联网也把我们的一些服务业啊也都划到这个里面去了。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不要纠结于这样一些概念。如果说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可以简单的可以把它理解，二者可以画个等号，但实际上它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工业这个词本身会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工业就是生产领域哈，工业生产领域。但是如果从行业内部来讲，可能这个工业和产业的这个词，其实产业它会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刘老师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 那么这些业态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哪些展示？比如说通过这个产业互联网，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技术做支撑，然后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呈现出来，你也帮我们说说这个场景。 嗯，现在我们场景已经非常多了啊，比方说大家经常每天会接触到的快递物流这个行业，这是大家能够看得见摸着着的啊。今天呢，我们的快递呢是我们能够看到是有个快递小哥啊给你送货上门， 哎， 或者说送到一个柜子里面自己去拿啊，这是由人来送啊。未来的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物流互联网，或者我们叫快递互联网的话，未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现在我们已经有行业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事例，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探索啊。比方说我们可以由机器人给你来送货啊。 嗯， 其实现在源头，比方说我们在仓库里面挑货解货，这个时候现在很多啊这种大型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都已经实现由机器人来进行挑货解货。 分拣员是机器人 机器人来拣货。 嗯， 但是现在我们到最后一公里，现在更多的还是由人来做，但未来呢可能会有机器人来做。 嗯 啊，你可能送货上门的，比方说现在京东阿里都会有啊这种机器人来帮助你来送货。包括我们现在大家去一些部分饭店吃饭，部分一些酒店去住店的时候，你给你那个送这个牙膏牙刷的，它不是人，它是一个机器人。嗯， 是 啊，你有一些饭店去吃饭，他给你送菜的，这也是机器人。 是 啊，不是一个人。 我甚至在医院看到给你送药的，就你在那儿等药，然后给你送药的都是机器人，都不是护士了。 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产业互联网，或者叫工业互联网。就拿这个物流这个行当来说，你从这个源头啊，我把这个货给它在仓库里面堆好，那都是机器人。大家说它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形状啊，机器人它只是说我们要代替人来干活，机器代替人来干活，它不一定是人的形状，它可能就是一个机器臂，一个手臂。 嗯， 我们现在很多仓库去，我很多仓库我去参观过，我们去堆那个货都是一个机器臂，把这个箱子拿起来，它可以堆得很高，比人都干得很好。 嗯， 然后有这个订单来了，我有这个分拣员把它分拣好啊，然后再把它送到这个快递车上啊，有的可能还有飞机什么的，然后到了离你家最近的那个分拣点，我们再把它交给最后一公里送这个人。 啊，嗯， 其实这个全行业全环节未来都可能会被机器人所去代替。 嗯， 而且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啊，你比方说现在你像美国有些地方，它是亚马逊，它已经实现了，因为美国人他有很多有这个花园嘛， 啊， 他一定位他就有这个无人机送到你这个花园里面去。未来我们不排除啊，我们像它也会有个机器人会飞到你这个有无人飞机飞到窗口，你把它接回来就可以了。 嗯， 你可能接回来的是你的快递，也可能接回来是你的外卖，你的午餐要到了。 嗯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业互联网也好，产业互联网，它来去做的很多事。 嗯， 再比方说，哎，我们今天，比方说我们用了一个杯子，我们从各种生产环节啊，我们都可以用这种产业互联网来做。过去呢，比方说一个杯子生产出来是不是次品，是还是一个好的一个杯子，我们过去是靠人来判断的。 嗯 啊，我来把这个不好的给它挑出来，我靠人的肉眼来判断，靠这个有经验的师傅。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工厂已经实现了，比方说在这个杯子的这个成品这个地方，我还安装了几个高清摄像头，高清快速摄像头。 嗯， 我通过快速的给它各个角度拍照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杯子。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为什么我们去医院做一个 B 超做一个 CT， 那判断你有没有病呢，他就给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疙瘩，这是个肿瘤啊什么等等的。鼻子也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凸起啊，他这个地方也是不是平整啊，那这个他拍出来以后马上进行 AI 比对，他又比你这个人工去检测他是不是残次品，他速度又快， 准确率又高 啊。 嗯， 这就是我们产业互联网对我们生活中，其实已经到今天呢，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我们的产业互联网已经发展的如火如荼。 是，其实在各个行业当中都有它的这个影子，包括我们说到现在这段时间非常火的新能源车，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上都有很多智能技术，什么自动驾驶技术啊，跟车技术，泊车技术，以及未来我们说车联网物联网这样的一个时代，那这些在交通领域当中其实也都有产业互联网的影子，这背后是不是要靠我们的这种技术的飞速发展，比如5G 6G时代的到来，以及现在说这种大量的传感器，这种机器设备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依托这些来做助推？ 是的，刚才提到这个自动驾驶、智能驾驶，它就需要方方面面进行配合。简单的来说，比方说自动泊车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现在很多车都已经实现了，你只需要按一下，它就自己去找车位，自己去停。那你想，我在一个地库里找车位，我一个车怎么知道哪有空位？ 空位置， 那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地库里面，这个遍布很多传感器，用传感器来探测里面有没有空位，到底有哪一个空位离你最近，它引导这个车过去停，那过去这个车去停，这个车去停的时候，会不会撞到墙壁，会不会撞到左右的车，那就需要这个车本身它就具有很多雷达，而且好去探测。它是一个整体上的一个配合的过程，它不是说一个方面的技术达到了，再比方说啊，我可能这个雷达做的都很好了，但你没信号也白搭 不行 啊， 基础。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地下车库，我们没有信号，这也是个弊端。那我们这个5G 能不能在这个地下车库也要信号很好呢？它都是各方面的一个配合，而且呢，它还涉及到很多这种，它不光是一个技术。不光是基础设施，它还涉及到这种政策啊、交通法规啊各方面的这种配合。比如我今天开个自动驾驶车，我喝了酒，到底算不算酒驾？那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假如说撞了人，那这个 责任归谁？ 这归谁？归这个软件厂商，还是归这个硬件厂家，还是归这个车主？我们现在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各方面都需要社会整体的配合。就拿这个无人驾驶这个事来说，我们北京街头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实现无人驾驶，这和方方面面的素质啊，各方面的我们政策啊，都要跟得上，甚至跟我们个体的素质都要跟得上。 现在是在小范围进行测试啊，只是说我们的这种技术条件是不是能达到，未来可能真正大面积推广还需要一个很多方面的配套。 现在我们的智能驾驶这个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的问题了，但是你要离最后全面铺开，我觉得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刘老师，在您看来，是不是各行各业都是产业互联网的受益者？您觉得？ 我觉得一定是的啊！产业互联网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它跟我们过去的这个信息互联网相比呢，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我们只是提高了效率。它更多的是信息的传递，而现在不是一样，我们从这个产业的方方面面去帮助它啊。当然说我们还会更加深远的去提高效率，但除了提高效率的同时啊，可以理解为过去是我们让事情变得可能就变得更快，现在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对 啊，比方说怎么样我们帮助这个杯子的生产，把它这个质量变得更好， 不是单纯的追求快了， 不单纯就快了啊，可以说现在是又好又快。 所以哈，这是产业互联网可以让各行各业依托我们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实现一个又好又快的发展。那非常感谢刘老师跟我们做这方面的分享，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上半段的科创中国，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You're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双休日的休闲时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来说说日常和朋友之间去聚餐，或者是自己在家哈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会品上一杯葡萄酒。那么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在品种选育和酿造环节当中都会有哪些科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结合葡萄酒在饮食的搭配以及它的一些元素、营养元素方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养分会秘书长贾建斌老师，欢迎贾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另外还有三位新朋友，分别是中粮长城葡萄酒的博士孙博士。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中粮长城葡萄酒的孙建平。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研发专员刘佩通博士，欢迎刘博士，您好。 嗯，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也是研发专员王一斐。今天三位呢，要结合葡萄酒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进行饮食搭配，以及这背后都有哪些跟葡萄酒有关的一些知识点，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贾建斌老师呢是营养学会粮油分会秘书长，在营养方面呢是非常有建树，尤其对于吃哈、啊，包括喝，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专业的背景。之前节目您也谈到说您酒量不好，所以可能像高度的白酒平时不会去品尝，更多的时候会选择像红葡萄酒啊、白葡萄酒啊这样的酒精度数相对比较低的果类酿造酒。那针对日常饮用以及保存葡萄酒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或者是困惑？正好今天可以跟咱们行业的专家来请教一下。 那我有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肯定买酒不能一瓶瓶买嘛，有时候一买会买好几瓶，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家存放有什么规矩吗？比如说温度呀，比如说到底是竖着放还是横着放等等的，就是也可以，我算消费者吧、然后呢你可以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回答一下，对，让我们消费者更好的存酒，在存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更好的后熟的一些香味的过程。 对，贾老师这个问题可能很有代表性，挺贵的价钱买回去的葡萄酒咱们一定要科学的来存放，这块请孙博士帮我们说一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门道。 这个就是确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经常碰到一些同学呀、朋友啊说，哎呀，有人给我送了一瓶酒，我都放那儿可能都不能喝了，他就不知道很空货，就是、能不能打开喝呀，他有每个阶段的魅力、怎么样都能喝 都能喝 啊。但是从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从酒还是需要讲究一点的。就是首先我买到这个葡萄酒，我在家里可能因为从葡萄酒标准来说，葡萄酒的储存都在5到35度，但是我们尽可能就是做的在恒温或者是恒温的状态下。如果家里有酒柜的话，我们再有一个酒柜，可能就15、16度的这样17、18度这样一个酒柜。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在放了一个柜子，放了一个是它平躺着放比较好。 哎，恒温、 恒温 平躺，这两个关键词。 对对，就是横着放，因为它那个，因为绝大部分我们中国的酒都是用那个木塞的， 软木丝儿的、 嗯、 这样的话它的通过那个酒的这个平躺呢就是卧放呀，它那个酒和木丝儿有个接触，然后木丝儿不至于那么就是干了，还有木丝儿成干缩的状态，然后防止它那个漏酒。 就是打开之后我们存放的方式也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把木塞塞好把它平躺是吗？如果这瓶酒 我 没喝完呢、 没有没有，我说的这是完整的 完整的。那如果打开了的呢？ 打开了就是酒呢最好是那个什么，我们一次喝不完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包括我自己呢因为确实酒它是有那些消息损失的，如果你放几天的话，我是有一个小抽气的一个塞子啊，抽真空的一个塞子把它塞起来，然后第二天我还接着呢喝，特别一些干红它本来就是需要氧来把它氧化的那种干红，刚好这是一个醒酒的过程，你连续喝上三天五天它也没有什么事儿，只是香气上损失，但是酒体挺好的。比方在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经常打开一瓶酒我自己喝三天五天，一个人也不想喝那么多 啊。你看确实一个人干一瓶这确实量有点大了、 对对，就是我慢慢的去喝它，因为酒呢它除了香气以外它还有它的其他的物质，它的酒体上的这种感觉啊什么的，单宁感啊，这种圆润感色感啊，它都存在的。 对，这就说到它里面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不光是香气哈，包括它的说到的这个可以抗氧化的、消除自由基的，这其实很多就是咱们单宁为主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在里面哈。 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多酚类物质。多酚类物质是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物质，因为它给酒呢从感官上来说它提供给酒的一个骨架感，如果没有这些多酚物质它非常寡淡。多酚就包括单宁还有花色，另外就颜色这一块赋予葡萄酒的这个颜色。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涩的口感是不是来自于单宁啊？ 对，涩的口感来自于单宁，就是酒为什么涩，因为单宁如果这个酒特别粗糙特别涩的话，证明它的单宁不是非常的那个成熟，或者不是非常的那个就是软化。一般新的酒比较粗一点，只要单宁随着那个酒的陈年呀，它单宁逐步的那个分子之间它聚合发生聚合反应以后，它逐步变得就柔和起来，所以为什么一些比较耐陈年的酒一直要放一放，再让它变得那个滑一点柔一点，就像一个年轻人比较有棱角，他年老以后比较圆滑这样的感觉。 特别的形象哈，我们说年轻人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哈，去哪儿都碰碰撞撞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这个酒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它里面特别涩的那种单宁它可能还没有成长的特别圆滑，那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它慢慢的这个柔和了，就像一个人成长之后他阅历丰富了他就变得柔和了，变得很这个包容度更强了，所以酒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 这是里面那个单宁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包括它里头的一些白藜芦醇啊等等，这是不是所有葡萄酒都会有的物质？ 红葡萄酒里面， 红葡萄酒 里面会含有这些物质，白葡萄酒就是它属于这些黄酮了，白葡萄酒极其微量的这个黄酮，它是因为这个白葡萄先天它是白的，它不含有那个什么花色干这些物质，另外还有微量那些黄酮就显得有一点点黄的那种感觉就，然后主要是红葡萄酒存在这些丰富的这些酚类物质。 哎呀，你看说到的是里面的物质成分了，贾老师要发言了。 那个刚才您说到花色干哈，我知道它本身就抗氧化嘛，是不是它也是我们红葡萄酒的这个红的颜色的主要的来源？ 花色干主要就是那个就是葡萄酒的颜色就是花色干提供的，而且它花色干也是非常的复杂，我们经常做那个就是做这些论文啊什么的，做着检测的时候花色干多的时候能检测40多种，最基本的它有10多种花色干。就是有些它随着成年的花色干先天从葡萄，它先天来源于葡萄，来源于葡萄可能有8种它是那种比方欧亚种葡萄的话，它可能就是花色干的5种单糖形式，然后单糖上面再衍生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些衍生化，然后再经过陈酿，尤其陈酿越久的时候，它和里面的一些酚类物质甚至于单宁啊，它都会发生反应，所以葡萄酒为什么颜色会开始变化，开始有紫色，是以后变成宝石红色，最后经常成年会变成一些砖红色呀，这样的褐色呀，这样的它花色干逐渐在变化的。 颜色也发生变化， 就逐渐变浅，因为它的那个什么呀，颜色变浅，同时它那个口感也变得柔美。 甚至于最后的老化，它就变衰败了。 哦，那花色干是不是主要在这个红葡萄这个葡萄皮里当中？ 嗯，是在来自于葡萄皮。 所以我就想起一句话，过去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那看来吃葡萄还是不应该吐葡萄皮儿，这样可以吃到花色干。 不仅有花色干，而且葡萄皮里面也有一些分类物质。 嗯， 因为分类主要是来自于皮和籽儿。 对， 啊、 所以这个葡萄的皮和葡萄籽其实都很有营养的。刚才我们说到酿造的时候，它其实是带皮酿造的，其实把这些营养物质就放在了酒里头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呢，我们是从葡萄酒的日常保存谈到了说这酒里面到底都有什么样的物质，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到的像单宁啦，还有白藜芦醇呐、花色干呐、黄酮类的物质啊等等，这其实都是在葡萄本身以及在酿造过程当中出来的一些营养物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葡萄酒在日常饮食搭配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门道。贾老师呢，其实对营养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我不知道您在这方面自己收到的一些信息是什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是更细致一点，比如说雷司令，或者说到底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白葡萄酒搭配比如三文鱼、哪一种可能比如说搭配虾，那这里边我就不知道有什么讲究，能够请教请教咱们酒博士。 特别细了哈，这已经。 我觉得就像这种海鲜类的，它反而比较清凉，我觉得搭配一款比较很清凉的那种干白，比方长相思这种干白，我觉得他们的搭配比较非常的那个合适。 合适啊、还是海鲜搭配白酒，白葡萄酒 啊。曾经我们一个同事他去过新西兰，他坐到海边，然后就抠那个那个 海蛎子是吗？ 啊，对，就是那个海蛎子特别新鲜，抠下就能吃的那个，然后滴溜上一瓶那个因为那个新西兰的长相思非常那个有名，他就滴溜一瓶酒坐那儿边吃边喝，说是特别爽的那种感觉。 您这个场景描述特别接地气儿哈，一个是在那儿直接抠着在这吃最新鲜的，另外还滴溜个酒瓶子。 就是从我们公司呀，中国的这种大的那个布局来看的话，比方那个福建这一带，福建非常是销售干白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地处沿海地区。 所以这个其实喝酒的这个酒文化也有地域性，在咱们国家不同地方的人，他们喜欢不同种类的这个葡萄酒，其实还是有后面的背景和规律的。而且包括刚才贾老师还特别提到一个地中海饮食，其实这个也跟我们说的这种酒文化，尤其是葡萄酒文化，其实是有关联的，对吗？ 对，其实地中海膳食模式呢，是一个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膳食模式。然后呢，它呢主要就在地中海的沿岸这一圈大家的膳食，而它的膳食当中呢，其实美食很多，甚至于胆固醇啊、脂肪啊摄入量都不少，但是它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病率非常低，以至于呢有个说法叫法国悖论， 是的， 说这样的一个膳食，它为什么反而这个慢病低呢？那我想从膳食本身来说呢，肯定食物搭配是有关系的。第一呢，它气候很好，有大量的新鲜的水果蔬菜去吃。同时呢，它的畜肉红肉摄入并不是很高，但是也有。而它更多的呢是海鲜、海产品等等的。而这个膳食呢，以前传统发现呢是对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很有意义，但是随着大家继续研究啊，这科学家好奇嘛，研究发现啊，这个连二型糖尿病甚至于老年痴呆都少，于是乎有人就不仅仅从膳食去解释，试图去看啊，那是不是他们用橄榄油，同时他们喝葡萄酒。我呢因为搞营养嘛，对吃比较了解，真说到喝这葡萄酒和这个法国悖论和这地中海膳食的关系啊，我想还是得请教一下各位专门搞酒的博士， 是不是这个地中海膳食结构当中这个葡萄酒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非常重要，因为我在硕士的时候，我刚好做这个葡萄酒的一个营养学的这个论文，那时候也看了好多，就刚才贾老师说的这个法国悖论，这个是非常出名的，就是当时是 就是法国人、地中海这些人膳食的这个结构啊，什么和这种欧美啊，是和这种美国啊，什么是其实能量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得的心血管病几率远远要低于这个美国这些国家的。就是后来就是发现，就是留学病理学去调查，发现其实他们和摄入葡萄酒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葡萄酒它首先我们说的那干红葡萄酒啊什么，它还有一种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可能一会儿提到还有一些酚类物质呀、一些那个花色苷啊这些物质，它们具有丰富的这个具有非常活性的这个抗氧化特性。所以他们就是就是能刚才老师说的能减少这心血管呀、减少动脉粥样化呀、抑制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这些病， 对， 所以他就最后得出结论，他就和这个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也大大的减少了他的心血管病的发生率。 哎，这等于是人们发现了一种现象，然后我们从这个现象本身去研究它到底什么原因，最后哎推导出了葡萄酒里面的这些物质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作用。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在饮食文化当中啊，这个吃和喝是要搭配起来的。所以刚才贾老师也提到了这样问题，就是酒，不同的酒和不同的饮食要做一个很合理的搭配。但是从选酒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说哈，你看现在市场上这个各种葡萄酒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有按年代分的，然后有按这种酒型分的，有按酒精度数分的，还有包括价格也是参差不齐。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一款好的葡萄酒，品鉴方面又有哪些这个知识点在里面，也请王一斐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因为你之前很多的工作都是跟品酒是有关系的。 口味上面比较重要的两个维度呢，是一个是酸度，酸度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就是你喝进去口中你会感受到那个口腔或者说这个口水疯狂的分泌，这个呢就会表示它这个葡萄酒的酸度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单宁，那不太理解的其实通俗易懂的讲，单宁其实就是涩味的意思，也是这个口腔中会有收缩的这种特点。那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这酸啊涩啊是不是好像很不喜欢， 不好哈， 对对对， 接受不了， 刺激。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像红葡萄酒这块呢大家在比如说吃一些烧烤或者吃一些牛排这种比较油腻的肉食的时候，反而我们需要这样的酸度，这样的涩感，然后可以让你的口腔的这个口水分泌，你这个口水呢其实它就可以让这个肉类的这种油腻感下降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可以经常会看到这个大家吃牛排的时候一定要配上一杯红葡萄酒，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配餐的一个小技巧。 对， 所以酸和涩其实大家慢慢要逐渐接受它，可以增加这个酒的这个立体感丰富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 这个味道是要和其他的这种肉类搭配起来，然后会让它这个味道的这个功效发挥到更佳啊。 对 对, 对， 而且我们说这个喝完以后这嘴里还有一些余香余味在里面回绕哈。 对，这个如果葡萄酒你喝进去以后它的余香非常的丰富，也可以代表这个葡萄酒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对，余味就是主持人非常专业啊，就是余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你看刚才呢一斐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好好的品尝一杯葡萄酒哈，我在这儿也学了很多的知识，贾老师应该也是收获不少。 对，而且我呢特别想代替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再请教一下哈，有没有可能各位给我们三个很典型的推荐，让我们适合我们回家来去用餐的时候或者请亲朋好友的时候去选酒，比如说我要吃牛排，哪一款酒你们认为比较好？ 这是一个场景。 对，第二呢，我如果要吃鸡肉的一些餐，那你们建议呢，咱们哪一款中粮的红酒好？再一个呢，就是呢，我想吃鱼，比如说吃虾吧。那这种情况下，帮我们推荐哪一款干白葡萄酒？ 好，我们最后这三个场景一对一啊，我们请孙博士帮我们简单的推荐一下吧。 非常高兴， 啊，第一个 配牛排的， 配牛排的，我觉得推荐比较多。我刚才说到的，如果你要高一点消费，可以喝三干，然后 三干酒庄是吗？ 对对对，这样的我觉得它有非常丰富的单宁感什么的，这种牛排的这种厚重感。这样搭配起来，刚才那个一菲说的非常清楚，它让酒的那个什么，它让那个肉的那种感觉更质地更嫩，让你更容易拒绝， 哎，这是配牛排，配鸡肉呢？ 配鸡肉，刚才再少加一个，因为我再配一个比较简单的酒 啊， 就是蓬莱经这次刚新出的叫长城酒，非常适合家庭酒，而且它是那个叫什么那螺旋盖，很容易拧开， 哦，不用打木塞了 啊，不用染木塞，就是我们就是有不同价位段了，千元的到一百的，不同现在都有，我觉得都可以去搭配的红的。刚才说的 那我们要吃烧烤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这个， 哎， 比较省事儿啊， 一饮柔美，而且喝酒的时候没有负担感，比方说那个比较有慢慢的品啊什么的，这个酒你一干杯非常的轻柔，没有负担，没有那么涩，没有那么重， 适合 意饮 啊， 聚餐， 对，亲朋好友相聚， 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刚才说的禽肉类的这种，我觉得咱们这鸡肉啊什么的搭块的霞多丽，它就比较肥美啊什么比较好， 霞多丽是吧， 霞多丽比较好，我们 白 比较多，蓬莱呀宁夏呀，都有这霞多丽，昌黎啊都有霞多丽。 好， 嗯， 那海鲜呢？ 海鲜我觉得非常那种龙眼，非常清新的那个小龙眼，做的更加的适口易饮。包括我现在那个我们那个酿酒师叫陈佳威吧，他做了一个叫龙眼干白，他是龙眼和那个龙眼比较偏中性，它的香气稍微弱一点，然后它增加了一点那个琼瑶浆，是个麝香型的，这两个搭配起来既有丰富的香气还有清新的那种口感，非常好。 是刚才呢，孙博士给大家做了一个搭配哈，是刚才贾老师提出的三种不同场景下的搭配。那今天呢，我们跟四位一起呢学习了关于葡萄酒的一些知识，非常感谢四位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大家。 谢 谢，好， 谢 谢主持人。 好，那今天我们科创中国的内容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结束一天忙碌工作，东西收一收，走出电梯，明天见朋友。人来来往往，闪亮的橱窗，叮咚商店，让人心慌。我想今夜我会需要一点不一样，葡萄酒也许该尝一。突然想起你，微微寻模样，今夜我要好好把你想一想。想你好多好多，每天回到家总提醒着我在喊。 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快从泥坑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之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看我从容姿态，看我鼓励全台，看我引领时代。看我排山倒海，看我从容姿态，看我鼓励全台。快从泥拱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才，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